到这样跟大家分享神的爱，神的见证，也是我的见证。我现在啊、有一篇我用英文，它的就是 Amazing Grace,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truly saved a wretch like me. I'm so undeserving of God's love. I have turned my back on Him time and time again in my life. Yet His love for me is steadfast. Did He not leave the 99 sheep and go in search of the one?I'm the one. I am the sinner. And this is my testimony, Brother Chiao, and let us share. 真的很感谢神，心里有很多的向神感恩。在这个岁末里面，有这个机会为神做见证。在这一年当中，我们家里一连串发生了好多事情，也在这里经历过很多我先生跟我还有我女儿在春假的时候呢，我们三个车子都发生车祸，大家都已经知道这消息。但是呢，有时候呢也是自己的软弱，信心不够坚固，自己自我中心，自己的骄傲，但是知道神常常在我们软弱中彰显他的荣耀，也在我们最软弱无助的时候，神常常就在我们周围，常与我们同在，那圣灵也常列住在我们里面。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说，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我们以前我们所有的决定也仰赖于神。在这段时间，也在我们婚姻里面的二十几年当中，因为我自己大家弟兄姊妹也知道，我已经得了十二年的忧郁症，但是在这段时间起起伏伏，也来回回来旅行已经四次，也经过调养，也经过药物的调剂，但是呢有时候自己心里常常质疑，常常发生这种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也问神，跟神抱怨。但是呢我从来没有为自己想，主啊，因为我自己是一个罪人，主啊，应该是我悔改的时候。但是有时候自己的骄傲，自己的自我中心没有办法降服，但是神的爱，神的怜悯，神的赐福就在这里彰显出来。也另外一篇就在诗篇三十九篇的第九，他说在下面说，因为我的张力是出于神的，我就默然无语。是的，神常常在我们每天生活当中，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发生一个奇妙的作为，也都不是偶然的，也在我们自己身上有神的计划，有神的美意。现在就把我先生的见证梗也分享大家。我先生叫 James, 他今年62岁，他已经酗酒40年了。在他这里结婚的20年当中，我有好多的感触，好多的痛苦，好多的悲哀，但是他是一个非常负责，非常照顾家人的先生。虽然我们的信仰方面不一样，但是因为在夫妻之间有很多没有办法交通，在信仰方面没有办法沟通，没有办法把心里的话彼此有交集。但是呢感谢神，我现在在3年半之前得到了社会性癌症，是第二期，但是化疗之后现在在控制当中，一切都已经恢复正常。但是在今年的10月21号，因为6个月的时间，我现在常常有心理不振，有时候会昏倒，有时候没有办法呼吸。所以这两次我们送到紧急都是因为我在旁边，所以我知道神也在我先生这边。因为如果他的心理不振，我不在旁边的时候， 会产生他心脏会发作或是猝死。所以我这次我们到医院去，医院告诉我先生说，你不能再喝酒了，因为你是在 high percentage 的那个 cardio sudden death。 他说这种事情在发生你身上了，你在什么时候发生猝死你都不知道。所以那时候我先生也心里有一个很大的很大的感触。结果我女儿从 Texas A&M 也就是 College Station， 她开车赶过来到医院去，她告诉爸爸，爸爸你自己要保重身体，你自己要做一个很大的很大的计划，是不是要戒酒。就女儿告诉爸爸，我毕业的时候，大学毕业的时候，谁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在我结婚的时候，爸爸是拉着我的手参加我的结婚典礼。所以孩子的每一句话真的触动了我先生的心，也触动了我的心。然后我先生开刀，第二天开刀以后呢，他这边放了那个 ICD， 就是那个心律器具在，就是等于一个 pacemaker。 所以呢他现在放了，然后他今天是我们庆祝68天的戒酒。对，真的很感谢神，因为以我先生的个性，然后酗酒40年当中，他是一个非常很骄傲，因为很 pride 的人。你也知道他是海军的舰长，他有2000多个小兵在他的船上里面，他常常 order 人家，所以在他心里面没有办法降服下来。但是我们的神，我们人所不能的，在神里面，因为神的爱在神里面都能成就。这个就是在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在不同的时间，在那么多祷告当中迫切的祷告。结果在这次老公戒酒了，我心里真的对神的感谢，才知道哇，神你是公义的神啊，你是怜悯的神。在我们身上，在我先生身上，在孩子身上，也让我们这一个家庭里面知道神是在掌握我们明天的。所以我常常要警醒我自己，因为有时候我也有跌倒的时候，有时候我也有软弱的时候。因为我一旦一骄傲起来，一旦我自我中心以后，但跟神之间的关系就会有一点脱离。但是神在每一件事上都会告诉小林，你抓紧拉住我的手，你抓住我的手，你不会跌倒，你在哪里跌倒就哪里爬起来。所以常常有神的话在你的话语里面，所以我就心里常常用感恩的心。而且教会的弟兄姊妹常常为我们祷告，这几年也在我们的祷告会里面常常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的婚姻，为我的忧郁症焦虑症也为这个祷告。所以呢，我就真的把这一切荣耀神，因为他的爱，他的真理让我知道，主啊，我在每天的生活不能掩饰神，因为只有他能知道我心里的一些苦楚，知道我一些艰难。因为在我身上都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在我先生发生的事情，他不是偶然的，因为他让我们更坚强，他让我们知道我就是掌管明天的，我就是主，你握着我的手。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在我们的每天生活中，我们要不住的祷告，也每天在祈求的时候也感恩，让我们要有保持我们的信心，不要灰心，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而且在这段时间，牧师常常提到，就是提在祷告会，我们常提到，让我们教会也是一个祷告的教会，让我们所有弟兄姊妹能彼此扶持，能在教会的爱里面、支持里面，我们彼此扶持，彼此带到，彼此相爱。那有什么事情，我们大家都可以把它摆在祷告纪念当中，因为神也许会给我们一些时间等候，但是他一定会成就我们的，各位弟兄们。所以在这里我把我今天的见证，因为那是神的爱、神的计划、神的美意，也让我们这小小的教会里面，我们能够大家一起跟我们的牧者，我们一起能够团结，让我们有谦卑的心，让我们有服侍的灵，以不同神给我们的恩赐，大小恩赐，让我 每个人都能为我们教会，我们为神做什么。所以在这里我用感谢的心，也感谢在座的弟兄姊妹这么多年来每次为我们家庭带到，在这里我献上也感谢神，这么多周里的时间大家常常觉得关怀与鼓励，也在此祝福大家这新的一年有新的盼望，那个盼望就是永恒的盼望，就是在我们耶稣基督里。谢谢大家。